南瓜生蛋。老母鸡会生蛋，南瓜怎么会生蛋呢？你好好坐着听我说。这是解放前的事，一个村子里有个小姑娘，9岁，叫做小芳。有一天，小芳帮着妈妈在地里收南瓜，忽然听到啪啪啪的一阵枪响。 不好了，白狗子来了。 妈妈拉着小芳就往山里跑，在树林里躲着，大气也不敢喘。等到他们回了家一看，鸡鸭都让白狗子抢走了，锅子也让白狗子砸破了。还好地窖里藏着的一点粮食和一些鸡蛋还在。小芳捏紧小拳头，气呼呼地说，白狗子坏透了。过了几天，村子外面又传来啪啪啪的枪声，小芳跟着妈妈还往山里跑。他们上了山，回头一看，村子里一户人家起火了，那不就是小芳家吗？原来他们走得慌忙，忘了把灶里的火灭掉，火星爆出来落在稻草堆上，稻草烧起来把房子烧着了。妈妈急得直跺脚，小芳急得直流泪，只好呆呆地望着那火光和黑烟。过了一会儿，火光灭了，黑烟也不见了。妈妈说，哦，完了，房顶烧光了，家里的东西也烧光了，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天暗下来了，妈妈拉着小芳悄悄往村子里走，一进村就碰上了许多兵，他们吓了一跳，想往回逃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大嫂子，别害怕，一个兵叫住小芳的妈妈，我们不是白狗子，我们是红军，刚刚白狗子想进村来抢东西，碰上了我们，让我们打跑了。小芳和妈妈抬起头看看那个兵，笑眯眯的，帽子上有颗红五星。红军？红军又是什么人呢？妈妈不知道，小芳更不知道。他们三脚两步赶回家去，看看家里烧成什么样子了。他们到家一看，呆住了，红军在帮他们家修房子盖屋顶呢。家里的东西都搬出来堆在门口，一件也不少。红军在村子里住下了，白狗子再也不敢来抢东西了。红军特别喜欢孩子，教他们唱歌，给他们讲故事，小芳就学会了不少歌，还把听来的故事讲给妈妈听。过了几天，红军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小芳和妈妈都想送点东西给红军，可是他们知道红军连一根针一根线也不许拿老百姓的，怎么会收老百姓送的东西呢？这可把他们急坏了。小芳一眼看见家里一个最大最大的南瓜，想出个主意来了。 妈妈，咱们把这大南瓜送给红军叔叔吧。 他又凑在妈妈耳朵边说了几句话，把妈妈逗得笑起来了。妈妈小心地在大南瓜上挖了一个洞，小芳卷起袖子把手伸进去，一把又一把把大南瓜肚子里的瓤挖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大南瓜的肚子就空了。妈妈拿来十只鸡蛋，让小芳一个又一个塞到大南瓜的肚子里去，再用挖下来的那块南瓜把洞封好。 哎呀，还留着一条缝呢，人家红军叔叔能看不出来吗？ 小芳真聪明，抓了一把烂泥来一抹，就看不出来了。小芳双手捧着大南瓜送给红军叔叔，可是红军叔叔怎么也不肯收下，小芳急得哭起来了。红军叔叔看见小芳哭了，也急了起来，一边给她擦眼泪，一边说，不哭了， 多难为情，南瓜我们收下了。 小芳听红军叔叔这么一说，嘻的一下笑了，转身就跑。 奇怪，口袋里什么东西叮当响？ 他伸手一摸，是好几个铜板。 哦，是红军叔叔刚才给他擦眼泪的时候悄悄地放到他口袋里来，作为买大南瓜的钱。 红军走了，带着小芳家的大南瓜走了。 小芳想，红军叔叔烧晚饭的时候拿刀子咔嚓一下切开大南瓜，准会叫起来， 南瓜生蛋了，南瓜生蛋了。 他们已经走远了，不会把鸡蛋送回来了。 他们炒鸡蛋吃还是煮鸡蛋吃呢？ 小芳正想着，忽然听到嘟嘟嘟的声音。是谁在敲门呀？ 小芳打开门一看，高兴地叫了起来，妈妈，小红军叔叔来了。 小红军对小芳挤挤眼睛说，小芳，你家的大南瓜真是个宝贝，会生蛋呀，一生就是十只。 说着掏出钱来塞在小芳的手里， 我们红军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，这是鸡蛋钱。 妈妈拉着小红军的手说，小同志，可把你累坏了，你们已经走出很远的路，还特意送钱回来，快坐下吃了饭再走。 这就是教小芳唱歌的小红军。小芳拉着他的另一只手说， 好叔叔，快坐下吃了饭再走。 不行呐，队伍已经走远了，我得快跑才追得上他们。大嫂子再见， 小芳再见。 小红军说完话，一阵风似的走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